这男子的同伴说，他们赶紧就拨打了救急急救电话，同时这个时间越来越晚呀，河面上始终没有动静，说已经找不着他的踪影了。同伴说，当时护城河里还有其他的人在那儿游野泳，男子失踪以后呢，两名游泳者也帮忙找人，结果也没找着。晚上十一点左右，男子的家属赶到，但望着一片漆黑的河面也是无可奈何。他的这个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了，再有不到俩月他就要当爸爸了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啊。昨天零点十五分，打捞队赶到现场，十几分钟之后，打捞队把人打到了，找到了。这个男子被打捞上岸之后呢，急救人员立刻展开抢救，只见他上身赤裸，脸色惨白，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抢救，这个男子呢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身体已经僵硬。随后急救人员用床单盖住了这个男子呢，并示意民警把这个尸体抬走。目前警方仍然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。这个游野泳啊，真的是危害非常大，特别的危险、啊、 而且尤其是这个醉酒之后啊、本来就是醉酒之后就不能下水，别说游泳、野泳啊，在泳池都不行。 没错， 这简直就是对于生命的漠视。当然了、付出这样的惨重代价，谁也不想看到，因为毕竟 对，希望这个事情啊，能给这些人一个教训吧， 警示和教训，真的、这个千万不能再拿生命开玩笑，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嘛。 嗯，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，说的是您印象当中的母校啊。老何说，我的母校回民学校，1951年呢，我上初中，记得院内是古柏参天，茂密如盖，一座红色凉亭呢，还有一池翠绿的睡莲相映成趣，一幢外观古朴庄重的口字楼啊，掩映在绿荫深处。现在已经64年过去了，这座古建筑啊，因为安全问题已经永远消失了。幸好我有一幅当年美术老师画的水彩写生画，成为美好回忆呀。 哎，您看看， 哎呦，这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，是吧？ 没错，写的真细致啊。 是啊，这看来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啊。 没错，谢谢老何。 那是花开说，哎呦，好感人的加一单词啊，祝福他，希望他能完成他的愿望，看到他的书，也祝福这样的好人平安好运。今天我们和大家回忆了回忆曾经的校园，回忆了回忆曾经的青春，也无限迸发出对生命的这样的敬畏和感慨吧。总之还是这句话，珍惜当下，是不是？ 没错。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，我是主持人王哥， 我是刘继彤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，明天见。 再见。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，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，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，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，小中见大，山不在那高，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，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，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， 说小不小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点，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。 大城小事，您听好了。 什么神器、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，让你天天涨薪，我爱死它了。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。